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6月8日星期六的晚上，咁啊，听日咧就系都香港嘅一个重要日子，就系6月9日啊，黎牛系咪啊？ 系香港六九啊，听日 香港六九，听日就 唔系香港零一啊， 即系听日咧就系我估计啦，会有150万人咧系去呢个大游行嘅。嗱，咁啊，講呢啲之前咧，先嚟一節天氣預報嚇。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係咁啊，大致多雲，最低氣温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有32度，新界就最高1-2度。晚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驟雨增多，隨後數天氣温咧持續不穩定，間中有雷雨嚇。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80%。咁啊，聽日咧各位如果去遊行咧，就記得嚇，即係做足嗰啲嘅防曬措施啊，或者係即係帶多啲水啊，咁樣去飲啦，係咪嚇？最緊要就唔好暈倒啦，因為我相信都要即係地，如果係唔係中途插入，而係去維園嘅話咧，出發咧都要等佢頗長嘅時間嚇。咁呢個我嘅估計啫嚇，當然係。咁另外咧，節目開始之先咧，就有一個嘅台務要宣布嘅。咁啊，大家咧就係、是、如果有留意到我哋咧，就係依家睇緊直播咧，就係、是、本土台嘅頻道啦。咁我哋咧同時之間亦都係開設咗一個新嘅頻道咧，就係、是、叫做高清本港台嘅。咁嗰個頻道咧就將會係喺7月份度咧係會有一個新嘅節目嘅。咁以後我哋有啲新嘅節目啊，或者封煙嘅環節啊咁樣咧。都會擺過去嗰邊係嗰啲 archive 咧，會擺過去嘅。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喺 YouTube 嗰度咧搜尋高清本港台嚇，唔係高清本土台，係高清本港台。咁啊，大家去搜尋同埋訂閱嚇，咁啊，多謝各位益友嘅支持。好啦，咁我哋咧就先講下，即係呢個咧就避無可避噶啦，一定要講咧就係、是、即係關於嗰個投擲燃燒彈嗰個案件啊。咁啊嗱，即係好多人咧就話指控呢一個係即係所謂自編自導自演啦，即係指控係呢個共產黨嘅陰謀嚇、啊，就配合呢個特區政府啊、警方啊咁樣咧就做大戲啦。即係網路嗰個聲量咧就非常之犀利噶啦，幾乎係一面倒咧都認為啊呢一個嘅即係兩宗嘅所謂掟燃燒彈嘅案件啊，都係即係呢一啲嘅所謂陰謀嚟噶。咁啊～觀乎呢一個嘅大公文匯啊，咁如果你有睇嘅話咧，咁其實啊，佢哋嗰個嘅言論咧都相當之搞嘢嘅喎，咁佢哋就即係似乎都係想同呢一個遊行咧係有所扣連啦，咁樣係，咁啊，但係咧，嗱，依家根據最新嘅報導咧，我哋講咗最新個報導先啦，好唔好？嚇， 好啊， 因為依家咧就其實咧警方咧就拉到人噶啦。咁啊，話説係呢一單嘢咩事咧？咁原來啊，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就叫做姓莊嘅，綽號叫老鼠嚇、啊，身上咧就紋有生死有命，富貴由天，常與警方為敵，每次咧就遇到調查咧就態度囂張。咁啊，老鼠咧曾經咧，即係呢個掟燃燒彈嘅人啊，曾經加入不同嘅黑幫，現時咧就係、是、新義安嘅成員，活躍喺尖沙咀區。咁啊，老鼠咧。掟燃燒彈呢個啊，就案底累累啊！曾經咧係涉及一宗咧發生喺2017年嘅柴灣歌連神閣火葬場對開嘅燒車案嚇、啊。另外咧又捲入啊柴灣青年廣場演唱會門票排隊人士嘅被斬案，亦都有襲警同埋誤導警務人員嘅前科嚇。咁啊話説咧就係呢一個嘅人士嚇、啊，即係根據《東方日報》嘅報導咧就係、是。一個相信是三合會的成員，咁啊照計咧，嗱、如果呢一個案件啊嚇、啊，就話咩事咧？原來咧喺今個禮拜三嘅時候咧，5日啊，咁啊呢一名嘅老鼠咧就揸車途經北角嘅屈臣道，因為將前後嘅車牌倒轉咗咧嚇，咁 啊而被警員咧截查嘅喎、哦，即係黃色同白色嗰車牌倒轉咗啊。OK。咁啊，罰錢及扣留車輛嘅記錄資料，有人咧就懷疑啊，因此咧懷恨在心，咁啊密謀咧向警方報復，並喺咧尋日揸車前往警察總部外邊及跑馬地分區警署外邊咧，就係投擲呢個汽油彈。好啦， 咁嗱，依家就查咗出嚟啦。當然嗱，如果你有個 perception， 即係你有一個嘅印象，係認為呢一個案件就係自編自導自演嘅話咧，咁你都係唔會相信呢一個嘅報導嘅喎。其實係，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前設就話，扯屌你乜，你呢班友仔就係喺度嚟搞大龍鳳，就係想嚇怕我哋呢一班泛民嘅支持者，即係走出嚟遊行啫嘛。嚇！依家嚇唔到啦，就整單咁嘅 story 出嚟補鑊啦。嗱，如果你係唔係講求證據嘅，係純粹係立場先行嘅，咁你唔使再聽落去噶啦，你轉台都得噶，真噶。因為你都唔係求真嘅時候咧，咁我覺得無謂聽啦。我亦都唔想再喺嗰啲咁樣嘅政見上邊糾纏啦。我只係想純粹咧講下嗰啲邏輯啊，同埋事實。嗱，呢個緊要嘅，即係關於思考嘅方法。嗱，如果你真係想係求真嘅，你可以聽落去。如果你話扯咪噶啦，係大龍鳳啊！你如果有一個咁嘅 perception 咧，你聽唔至心啦，你會好 happy 嘅，好過聽我哋嘅咁樣係。OK， 咁好啦，呢一個到底即係呢一單嘢嗱，依家查，依家初步調查就發現原來係同遊行無關啦。但係因為嗰個嘅案發時間係同六九大遊行啊，係非常之接近，所以好多人就話啊，呢只係鬼嚟噶啦，係共產黨嘅大龍鳳。好啦。你嘗試代入一下共產黨，比如中聯辦啦、特區政府啦嗰個立場去諗諗啊。如果我係林鄭月娥，我會唔會去 arrange 一場咁樣嘅大龍鳳？而嗰個大龍鳳嘅目的就係為咗嚇怕呢個遊行人士前往，即係出席呢個六九大遊行咧。嗱，你諗下喎，咁樣搞一搞，喂！其實係冇人會信嘅喎，呢一單呢啲咁樣嘢係，你睇下個網絡聲量係幾咁雄厚，都係一面倒係話啊呢個係鬼好啦。即是話咧，搞呢啲咁嘅嘢咧，就算佢任憑佢點樣去做一個沙盤嘅推演啊，喂，佢都係好 uncertain 嘅喎，嗰個結果都係喂佢唔能夠係有一個好強烈嘅誘因嚟到去做呢一個咁嘅嘢嘅喎，係咪啊？好啦。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即是你说特区政府啊，这样整这个大龙凤啊，有什么？喂，你这个到底是你个人的臆测啊，还是你其实根据很多的环境的证据啊，或者他的动机啊，你其实是不是有这样的判断先，还是你臆测先？我看你就后者居多的，因为个个都说他是鬼啊什么？喂，后来发现原来根本都跟游行无关的，那么大公报那些其实都撞车的哦， CY 啊那些这样，个个都说即係想將嗰、那個，其實好多人都係想將呢件事，包括泛民啊、建制啊、傳媒啊，甚至啲獨友啊，喂，每一個政治嘅板塊都想將呢一個嘅汽油彈案件係同嗰個六九大遊行係扣連。喂，點知依家查出嚟咪就係話俾你聽無關咯，係咪啊？就係、是、無關一個犯案累累嘅一個三合會成員懷疑佢係懷恨在心報復咯。啊、好了 OK， 我都不当他，你当他是鬼先，我都不跟他拗了，我不会拗这些，你当他是，你说人家说他是鬼嘛，好了，我当他是鬼，好了，我不跟你拗了 OK， 你赢了，我当他是鬼，这样去、啊、以下的讨论呢就当了这个的即是三合会成员老鼠是鬼，这样来讨论好了。如果你说这个呢人呢是鬼的时候，那我想问了、啊、我想问了、啊、你说他是鬼，那当然泛民呢就爭住咧，佢割席啦，係咪？即係泛民嗰啲咁嘅心黃嘅支持者，啊、就梗係話 一定係即刻割 啦。呢個係鬼嚟㗎啦，因為你做喂，我哋就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你即係搞啲咁嘅嗱，呢啲咧其實就係泛民嘅。我又覺得如果係泛民咧走去話佢係鬼咧，嗱，如果你係本身咧，你係黃粉，你係泛民嗰啲 hardcore 嘅 fans， 你話呢個人係鬼咧？喂，你又唔需要證據喎，因為你哋係，因為你哋個 stand 就係要，即係反對一切嘅暴力行為啊嘛，即係要。 當你企喺一個心黃嘅心黃堆中，嗯、你唔覺得佢係鬼咧，你就係好似有鬼啦。 你就係有鬼噶啦，係啦。咁故此嚟講，如果你係泛民嘅支持者，你話佢係鬼，你係唔需要證據嘅，因為呢個你，因為你個立場需要啊。OK， 好啦，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嘅。咁啊，講下獨友咯，或者啲本土派嘅， 你本土派過去五年咧就提倡呢一個嘅勇武抗爭啦，時代革命啦，係咪？咁甚至乎有啲更加之激進嘅人士就會喺個網台嗰度，即係依家係即係冇得講啦嚇，佢哋自己又唔開啦咁樣嚇，就話要搞呢一個嘅武裝革命咁樣係。嗱呢啲冚唪唥都係佢哋啲友講噶嘛，係咪？嗱有證據嘅，我唔逐句 cap 啦，唔話邊個邊個啦。嗱，如果你哋提倡嘅嘢都係呢啲咁嘅激烈嘅暴力嘅行為嘅時候，咁而家有一個叫做老鼠嘅人咁樣去做咗呢啲，你哋過往講咗五年，一直喺個網台啊，喺你嗰啲分享會啊嗰度鳩講講足五年嘅行動行為。 你哋想做想唔係只講不做嘅行為？ 你只講不做，齋講就唔夠膽去實踐嘅一啲行為，就有一個老鼠就去做咗嚇呢個三合會嘅成員。好啦，咁你哋有咩資格話人哋係鬼咧？係咪啊？你哋有咩資格去批評呢一個嘅三合會嘅成員咧？係咪啊？喂，呢啲難道唔係你哋過去嗰幾年所渴望已久嘅一個嘅行為嚟嘅咩？ 一個場景啊！ 係啊，喂，你哋恨咗好耐嘅咯喎！嗱，楊日朗玩炸彈，豪衝案五個炸彈人，喂，你都係玩呢科嘢喎！喂，你哋嗰啲人當初都俾人話係鬼嘅喎，係後尾上到庭真係判咗幾碌嘅時候，有啲兩碌啦，咁樣係唔係好耐啊？一年半載咧，有啲咁就變咗異事喎。是不是啊？开头说个个千夫所指说你是鬼的。喂，我最记得你们搞什么全国独立党啊，是不是啊？在这个濠涌那里搜到那些的，被警方搜到你们那些的所谓的文宣的单张出来的时候，说你们写的那些很勾流，那些人这样骂你，本土派那些人骂你，独派那些人骂你们。喂，当阵时是哪个跟你们，讲说话，即是你而家屌我收共產黨錢，係算啦，呢啲咁嘅嘢唔講啦。你當我係啦，咁樣屌你老尾，我係收共產黨錢啦，你當我好啦。每一次就爭住出嚟割席，如果係泛民割席咧，我係能夠理解嘅。如果你係嗰啲咩本土派啊，又話自己獨有啊，喂，又話呢啲嘢又割席咧，我係不能理解嘅，因為你哋所提倡嘅嘢就係要獨立於泛民的主張嘛，你們所提倡的東西就是要說要勇武抗爭，難道這個不是勇武抗爭嗎？在你們的角度，現在我鐘漢林說我不是本土派的，唉，我不是的，唉，還好，你們不要拉我，要找 不是在他們那些革命派、本土派、激進派、吸毒派的眼中，那他，你不需要理這件事那個出發點，是因為 佢架 車俾人扣留啊！你或者係買個麵包貴咗$5啦，係咪一個渡海小輪加咗$0啊？只要佢有一個爆點，有一個人企出嚟，係咪？哦，而家我挑戰呢個警方啦，係咪？我掉出第一個蛋啦！你應該係唔係話佢鬼噶嘛？你應該話喂高興喎，係喎，好喎，係咪應該好似法國大革命咁樣樣喎？ 唔係你哋最興噶啦，咩咩咩啦，係咪？哇，好撚高興啦，興高采烈啦！我睇唔到你哋興高采烈嘅，點解？喂，個個有啲有無動於衷啦，有啲咩？即係你哋有冇原則㗎？你班咁嘅毒友其實係，我真係想問，即係你哋冇原則啊嘛，冇立場啊嘛。 唔係啊，可能呢、這個其實可能呢個意思啦嚇，而家叫做 屌你都唔得知佢喂冚家富貴係鬼定係咩啊？ 可能 嚇， 唔係鬼啊，可能係佢哋啲聽眾嚟嘅。而家聽咗佢講，佢哋有冇反應？会唔会系咁啊？ 喂，你难得有一个咁嘅叫傻人行咗出嚟，喂，可能佢都系听你哋老点嘅喎，哇，听到你哋话又话要搞港独啊，要武装革命啊，喂，可能佢听咗你煽动喎，系咪啊？钟汉林，你哋话阿杨日朗话要搞呢一个嘅武装革命啊嘛，同阿钟汉林喺节目度， 有人打开咗第一枪噶啦， 系啊，喂，有人话要搞吓。咁點解你哋又全部喂？好似又想割席啊！即係你立場好曖昧啊！你冇一個好清楚嘅説法出嚟，到底你係認同呢一啲嘅燃燒彈啊，定係唔認同咧？喂，你一個説法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佢係鬼定唔係鬼咧？喂，你要講噶嘛？因為呢啲係你哋過往嗰幾年不停咁樣日以繼夜不停咁樣去倡議嘅一啲嘅行為嚟噶嘛。 啱唔啱啊？喂，当有人做嘅时候，屌你老母閪就缩，咁即系点啊？吓，原来你过往讲咗五年系鸠讲白讲啊！你唔能够因为你依家呢一刻你班友要排队翻泛民，就对于你哋过往嗰五年所提倡嘅一啲嘅行为，喂，完全系当粉笔字抹晒嘅，啱唔啱啊？喂，泛民话佢系鬼，咁你不如你讲啊！你班毒友都要讲噶嘛，啱唔啱啊？完全系冇讲嘅。呢单嘢除咗陈浩天出嚟讲个说话之外，喂，冇人讲噶咯，呢啲嘢系嘛？喂，泛民话佢系鬼，因为你哋要翻泛民，唔够胆得罪泛民，所以你哋咧连呢啲咁嘅行为，你哋过往不停咁样去即系褒奖嘅行为，都唔出声啦。咁讲閪讲毒咩？你哋 唔系啊？你如果你谂下，如果呢件事系喺2014年嘅时候发生嘅、啊，你唔好理佢系老鼠啊，系猫啊，系咪系仓鼠啊、松鼠啊，定乜鬼？你都即系你一定嗰班人一定系会哇好嘢劲啊，系咪先？一定会拍晒手掌支持噶嘛？ 喂，你 VVVVV 嗰阵时候，喂，依家发生咗啦呢件嘢啦，喂，竟然全部收档喎！喂，你哋系咪到底系搞呢科嘢定系唔系噶？如果唔系，你话啊你变咗啦，你就要话俾人听你变咗。喂，你哋成日讲话啊，因为今次六九大游行咧，就所有全天候咧，无论你系泛民本土啊、独派啊、乜乜啊、归英啊，全部都要出席啦，因为咧。这个呢就是 end game 啦，就是终极终局之战啦。泛民呢就有佢大游行，然之后你哋呢就有后续行动。喂，我想问佢呢一个嘅掟燃烧弹，喂，如果你都唔认同佢掟燃烧弹嘅话，咁第一你就要出嚟讲啦，系咪？ 人哋都唔使整个后续，人哋整个前传，你都唔知。 喂，咁如果你又唔同意佢嗰个嘅燃烧弹，咁你搞咩后续行动啫？你个后续行动如果是比呢一个燃烧弹温和嘅，你就冇捻搞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 人哋搞咗个前奏出嚟。 喂，你真戆捻鸠啊！呢班友，你成日就话要喺个网路嗰度鼓吹话，即系一一样样又话啊，我哋有后续行动噶。我哋咧就喺呢一个嘅金钟嗰度集合啊。夜晚嘅时候，等人哋行完山咧，你就准备即系呢班毒友就准备骑劫嗰个游行。你老母閪，咁人哋做咗呢一个嘅钉。即是汽油弹，咁你又话人哋系鬼，咁你哋谂住做咩啊？嗰个后续行动系又玩占中啊？吓，你做乜捻嘢啊？屌你老尾！你如果激进唔得过呢一条友，你执柒咗佢啦！成个独派，屌你老母閪，啱唔啱啊？系人系鬼啊？你哋定夺啊？系人系鬼就睇下你识唔识佢啊？咁你同过往几年有咩分别啊？请问你？喂，我唔系话争呢条友啊，你唔好意思，你唔好误会啊，你哋啲人唔好话啊，你即系认同呢？我绝对反对任何一切嘅形式嘅暴力行为，包括你呢啲掟燃烧弹啊、冲击，我全部都反对噶啦。你唔使喺度嚟装个弹弓啊，你啲友系，我讲到明啊，反对啊，我只不过系一个逻辑嘅辩论啫，依家都唔系同你辩论政见，同你辩论港独可唔可行啊，大佬，咪嘥时间啊，依家就系、是。就是讲你们这帮毒友是毫无逻辑毫无原则嘛。过往的几年原来你们提倡完那些事有人真的走去做了，不过那些人又不是你们的人来的，就是鬼了，屌你想想是人是鬼你们决定吗？对不对？有人会服吗？这样条线你画啊？哦，这个燃烧弹就太过激进了，你又不同意的，那杨日朗烧垃圾桶你又同意，豪冲整炸弹你又同意，本文前掟砖你又同意，你冇逻辑啊？咩逻辑啫？呢啲人，我依家同你讲逻辑，我依家唔系同你讲呢一个政见，唔好意思，政见唔同好捻闲啦，已经互相都 lobby 唔到对方算数，唔紧要吓。依家同你讲个逻辑嘅问题嘛，大佬。喂，过往嗰几年原来你哋讲嘅嘢系鸠讲白讲嘅，执柒咗佢啦咁样。你哋自己谂下，我讲你系咪啦？驳又驳唔到，日日喺度话我收共产党钱。你咪当我系收共产党钱嚟 challenge 你哋啲逻辑咯，你都驳唔捻到嘛？我有冇收共产党钱同你哋有冇坚守原则，有冇坚守你哋嘅信念，冇关系噶，唔好意思，唔好成日攞我收，又话我系收共产党钱，以为真系有证据攞嚟讲啊！屌你老母閪，真系呢班人系垃圾啊嘛！有人做咗你哋唔够胆做嘅嘢，过往咗几年，你老母閪就话人系鬼，你理得佢动机咩啫？ 咁你嗰啲動機係咩啫？你哋嗰啲動機話為咗搞港獨，為咗香港好啊，嘥鳩氣啦！人都冇人認同你噶啦，建制又唔認同，泛民又唔認同，得你圍內啲人認同你啫嘛！港人啲動機真係好笑啦！你話你自己動機良政啊？嚇、啊？邊個 justify 你個動機良政啊？嚇、啊？咪又係你哋圍內嗰班自己話你係動機良政，全港九成市民都唔撚認同嘅。其實呢啲行為係嘥鳩氣。你呢一個行為咧，嚇、啊？呢、這、一個掟燃燒彈呢啲行為咧，哦，你又唔認同啊？哎，咁啊好啦，咁你屌你老母閪，你要講啦，咁你唔好掟啊！你哋記得聽日嚇。屌你老母九啊幾把尺嘛！你哋係我只撚憎就係你哋。屌你老母，你嗰陣時話黃洋達係龍門達，嗰、那個龍門搬嚟搬去，冚家產你哋自己仲撚衰，自己一直話要搞呢啲咁樣武裝嘢嘅時候，有人去搞啦，你又話唔搞；有人搞啦，你又話係鬼。屌你老母，咁你執柒咗佢啦！成個派系動之奇出嚟把撚啊，喺度同泛民爭飯食啫嘛！你哋嘥鳩氣真係，垃圾啊，全部投機啊，係嘛？一間又話睇嗰條片咧，又乜嘢？你冇撚睇嗰條片啦！屌你諗乜個差佬喺嗰度又話啊？點解佢喺個停咗喺個黃格嗰度定咗幾秒？專登等人嚟掟。你老母喺嗰陣時係點？你又唔撚知？你哋睇嗰啲片就當咗自己神探加李亮。嗰陣時夠話全國獨立黨係冇可能啦！你搞港獨啊嘛，搞乜嘢全國獨立啊？嗰陣時夠話楊日朗啊，呢個佔中輔警嚟噶啦，係鬼嚟噶啦！你哋話佢輔警嚟噶嘛？點解會真係燒垃圾桶啊？收尾就变捻咗嚟独派嘅大佬，屌你老母閪！讲嘢成班人渣垃圾，讲捻完哦衰捻咗之后又啊呢、這个意思嚟嘅，系人系鬼系意思，乜柒都系你哋自己讲，屌你个老母閪！有冇逻辑噶你哋？仲信你独派嗰啲人系乜捻嘢人嚟噶？到底系你废柴啦嘛？你真系屌你个老母閪，啱唔啱啊？是人是鬼啊，讲清楚啊，唔好转嚟转去啊！成件事出咗几个钟头，你哋就能够判断到呢单嘢系共产党同埋特区政府夹埋香港特区警察自编自导自演嘅一场大龙凤。你有冇喺你有冇睇清楚噶？嗰啲嘢系镬镬，你哋都系咁讲。我唔系话争呢啲人啊，而系话你哋冇逻辑啊，冇证据啊。如果你哋系讲嘅啲嘢系纯粹唔需要证据嘅，纯粹系需要我去擦你哋鞋去话系啦，呢只系鬼嚟噶啦，摆明就共产党嘅阴谋啦，摆明就令到个游行人数下降啦，要摆明恐吓啲手游族出嚟啦，唔好听我节目啊，听 D 一百李慧玲，听吴志森，我唔做噶呢啲节目系话俾你听，垃圾啊呢啲系大佬，系人系鬼条线成日画嚟画去。咁你到底你呢个杨日朗系人定鬼啊？喂，你都系玩呢科嘢，唔好意思，你都系玩炸弹。咁佢就系义士啊？佢就系义勇啊？你老母呢个咁啫？吓，呢个就唔义勇。条线边个话？屌你老母閪！啲垃圾嚟噶呢班系。喂，唔排除嗱，你话呢、這个哦，因为呢个三合会嘅成员，你就以人嘅背景去论断人啊嘛？屌你老母！佔王的時候是不是又有一個的三合會著名的三合會成員，那個花朵是兩個字的叫做乜坑的，是不是有人揸了一些跑車走去保護你班學生啊？佔王的時候那個是不是三合會成員啊？拿人的身份去論斷人，就說、啊、這個三合會成員你的一定就是跟特區政府合作的，屌你老母有沒有證據啊你們？完全是不讲逻辑的，因为他是三合会成员，所以他就一定是支持这个的特区政府的。这些是什么的论述来的大佬？那你佔旺的时候那些喂名贵跑车走去旺角那里，那些是什么来的？请问是蛤、啊、天跌下来的、啊、真的激到我爆炸，真的怎么会有这些这样的人是这么不讲逻辑的呢？真的你话佢系鬼唔紧要，如果一只鬼都俾你哋勇武，你哋应该执柒咗佢啊！不知所谓，镬镬就话人系鬼，我都冇话我，你话咁你扯你仇思达，即系你认为呢个系人啦，系意思，我冇咁讲，我系话你哋嘅逻辑有 flaws 啫， 因为你哋过往嗰几年所 F 期嘅一啲行动，就系呢条友所 perform 嗰啲嘢嚟嘅啫。你哋毒友系应该要认同佢，唔系我要认同佢，因为我都唔认同你班毒友啊，唔好意思，我要同你讲逻辑啊，同你讲思维嘅方式啊，你哋就系说服唔到人啊，连仇斯达都说服唔到啊，咁简单啫嘛，啱唔啱啊？一毫无逻辑。嗱，有啲人咧就话啊，唔好讲咁多粗口，唔好意思啊，我一激动就讲粗口啦，你唔好俾你阿爸阿妈听呢段咁样就。成班咁嘅垃圾，咁啊叫做搞政治喎、啊？呢、這个嘢实应该系人定系鬼？对于你嗰啲勇武派、独派、本土派都唔捻重要啦，啱唔啱啊？难得有个傻佬走去搞呢啲嘢，你理鸠得佢系人系鬼咩？啱唔啱啊？啊又唔肯满意，咁边个去做先得啊？即系你哋嗰啲认识佢嘅人做咧？就是意思了，丢你的老尾，真是垃圾到鼻，真是即是这些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这些所谓毒友呢，都说还可以在个社会那里打滚的、啊、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他们的追随者是什么人来的。即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呢？泛民，我當然好唔妥泛民嗰班友啦，大佬，屌你個老尾，喂，成日行禮如儀，鬼唔知啊！但係佢哋就係有一樣嘢叫咩咧 ？consistent 啊，佢哋夠連貫、夠一致性啊！佢哋過往由爭取八八直選開始，到爭取到九一直選，至到2019年，過往幾十年都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佢哋冇變過啊嘛！你明唔明啊？人哋嗰啲黃粉係有咁撚多 fans， 心黃咁多傻粉，唔係冇原因㗎。你哋檢討一下啦，你哋嗰啲原則變嚟變去，一時又話要勇武革命，一時候係呢樣嗰樣，都有人做嗰陣時候你又話人係鬼，又割席嚇、啊。喂，人哋泛民啦，一以貫之幾廿年，你都同你割席㗎啦。咁喂，我你話咁你咪即係投靠泛民？唔係啊，依家同佢講邏輯啊。我都不同意泛民，但是泛民人家真是一以貫之，這麼多年以來都是這樣做嘛，那人家就有這麼多粉咯。你老母，你轉來轉去，你叫人家怎麼跟啊？請問你怎麼跟啊？ 人家那些打開的招牌做生意就告訴你和你非非嘛，是不是？他沒騙人的， 是啊，沒騙人的。但有人說我當初張秀賢遇襲看片就當證據，我哋系有分析噶，呢、這个咩曾晓伦、曾庆伦、张秀贤遇袭嗰阵时，我哋系攞埋嗰个政府嘅地图，度埋嗰个嘅跑，佢跑几多秒，度埋佢逃跑嘅路线系几多米，去证明佢系讲大话噶。傻仔，有冇睇节目啊？话我睇片就当证据，你哋应该攞你哋攞啲科学啲嘅证据出嚟，至少画个图出嚟，边一条街？边条街都冇，屌你老母閪！个 T 字路口边捻度啊？屌你老母，问翻你自己都唔捻知啦，柒头皮！你老母臭閪真系，噏得出就噏，我就咁睇片当证据。我有冇捻交流啊？我有冇捻交流啊？招牌一早俾人拆捻咗啦，仲做本土台？你老母仲叫自己神区？咁戆捻鸠嘅，我哋系查晒嘅，有晒科学嘅证据噶。佢跑嗰条路线，环绕嗰个 building 跑一周系要几多秒？我哋系逐秒计，每秒跑几多米咁样去计，证实咗佢讲大话，傻仔又唔捻识喺度辩驳，话我睇片就当证据。我哋系有益友去埋现场搜证啊，傻仔你白痴啊！你真系，我就咁睇片就当证据，你当我白痴友啊？系真系。亂柒咁噏，我要同你講道理、講邏輯啫嘛。我依家唔係為任何一個政治板塊服務噶，唔好意思，我係為我哋益友服務噶咋。你唔好以為你睇落嚟可以聽到啲乜啊？呢啲咪就係你哋嗰啲咁嘅戇鳩友嘅一啲嘅白痴。即係我開個網台出嚟，我一係咧就要建制，一係就要泛民，一係就要獨友，一係就要本土。你老母閪，你唔好聽啦！ 你呢啲人咧就叫咩咧？你就系要揾一个同温层，揾一个炉嚟到去喂，唔好听我节目啊！呢啲人系要走啊，赶你啊，屌你乜踢鸠你啰柚走啊，屌你老母閪，冇得听啦、啊，赶客啊！依家表演，你老母你就系呢啲咁样嘅人，就系造就咗一班人走出嚟开个网台，完全系不讲证据、不讲事实，净系要拆你班有鞋嘅，讲啲啱你啱听嘅嘢嘅。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你唔啱听嘅就走。我净系讲事实、讲道理、讲逻辑。OK， 我就唔会阿谀奉承嘅，因为你班网友中意讲呢啲嘢，我就拆你鞋；你班毒友中意听呢啲嘢，我就投其所好，发梦。转台听 D 一百，你哋要不知所谓。香港就太多呢啲咁嘅垃圾传媒，我同大家讲。咩叫是其是非其非啊？就是根据你有几多证据又讲几多嘢啊嘛，根据个逻辑嘅思辨啊嘛，根据你啲往绩啊嘛，乜都唔讲，净系讲你个 perception， 净系讲你个黑板印象，唔使讲嘢啦咁样，个个台啲内容一样啦，所有网友就话呢啲嘢咧吓，所有网台就话呢一个咧系共产党同埋特区政府夹埋呢一个嘅。黑社会三合会自编自导自演，如果你是南台就说这些人是、外国势力资助走来玩掟燃烧弹，喂，如果你是独友、哦、我要翻泛民不能开台不讲嘢，做来做什么、啊、这台执拆了他啦，喂，我们就是要走一条这样的路线嘛，什么叫是其是非其非啊，如果你要听假嘢，使乜听我节目啊，啱唔啱啊，火嚟埋我咩立场？你两个咩立场啫？我都话唔系同你辩论政见啦，同你讲逻辑嘅辩论啦，辩证啊呢啲叫做，真系嬲到我爆！真系呢几日真系，要睇佢哋讲嗰啲嘢，冚唪唥废嘢嚟嘅，系嘛？即系做人最紧要系咩咧？你坚守你自己个信念，要一以贯之，唔好变嚟变去，啱唔啱啊？你老母，你所坚持嘅，原来你系屌你乜到最后，因为你哋就成日嗌人做呢啲咁嘅行为嘅，系嘛？喂，你哋不停咁叫人去嘅、哦，嗱，唔好话冇啊！你够胆你出去讲话唔认就得啦，你话你哋冇讲过武装革命就得啦，系嘛？真系， 真系好奇怪，有人打响咗第一枪，我真系谂唔明。 有人打响第一枪，你夹埋埋泛民出嚟话啊，呢只系鬼嚟噶，呢只鬼嚟噶。你老母，咁你听日搞后续行动，啲泛民嗰啲网友咪一样话你哋系鬼。人哋搞个游行系讲到明和平、理性、非暴力啊，后咩续行动啊？自续行动又有，后续行动有冇？后续行动就系搭地铁翻屋企瞓觉。后咩做行动啊？有人认同你咩？你话我哋唔需要人认同，唔需要人认同，咁你呢单嘢你又割席吓？咩逻辑啊？请问你做就威水，人哋做就吓、啊、过主，咁都得嘅咩？呢啲就系你哋服，我本人咧就唔捻服啦。如果系咁，你哋条线乱齐咁画嘅，个龙门搬嚟搬去嘅，点踢啊？成日话，哎，呢球证又系你，旁证又系你，乜又系你，足总又系你，屌你班有咪一样？香港呢啲咁嘅从政嘅人咧，有两个分别，一个就系执政嘅共产党，一班就系在野嘅共产党。屌你老尾，真系，全部都系奸赖嘅，屌你老尾，全部都系喺度嚟吓独裁嘅，讲乜民主啫？咁样用？喂，你嗰啲逻辑啊，嗰啲嘅原则啊？是不可以变的，大佬。我不会讲的了，你说要我在这里拆你班友鞋，任何政治板块我都不会拆鞋。跟你讲了，唉，真是。啊。咁啊。即是好啦，咁啊即是讲下呢，跟住来呢又。即係講完呢一個啦，又講下下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都係跟住嚟都係同呢啲咁樣嘅六九大遊行有關嘅，就係呢一個嘅打機達，就俾呢一班咁樣嘅黃友、深黃友走去逼迫，連不表態嘅自由都冇， 喂，呢啲又係非常之好笑嘅嘢嚟嘅喎。打機達作為一個嘅 YouTuber， 佢並不是一個嘅政治嘅人物，亦都唔係一個係活躍於政界嘅 KOL。然之後就竟然間係俾一班咁樣嘅心黃嘅傻粉湧去佢嗰個頻道嗰度洗版。啊、走上呢啲咁嘅連登啊、乜登啊嗰啲討論區嗰度咧圍剿，就狂屌佢老母個臭化啊！祖宗十八代就話佢不表態咧係去支持六九大遊行，同埋不表態係反對逃犯條例嘅修訂。我想問打機達點解要有表態？點解佢唔可以保留呢一個不表態嘅自由？跟住玩玩下又想玩埋陳奕迅。就嗌佢唔好捻用微博，我想问你香港嗰啲友，屌你谂乜？你呢班友养唔养得起陈奕迅啊，大佬？呢班网友能唔能够俾出几廿亿出嚟养起陈奕迅啊？啱唔啱啊？点解人哋唔可以有不表态嘅自由啊？请问，跟住又到黄子华啦，啊，开始又改人花名啦。黄子华同你讲得好清楚啦，金像奖咯，佢认为钓鱼岛系中国领土嘛，傻仔，你有冇睇啊？即系咁样系，唉、哎，即系你依家即系令到咧嗰啲咁样嘅艺人，喂，你又个个要求佢哋好似黄耀明咁样，八九年嘅时候咧就企喺你呢一个嘅支联会嗰边咧，就到一九年咧都仲要上去台嗰度咧唱歌咧，先至咧系要收货嘅，吓、啊，跟住咧有啲人如果有啲艺人咧俾大陆封杀，喂，你哋都唔会撑啦，系咪啊？何韵诗开演唱会，你哋有冇去买飞啊？表态啱唔啱啊？靠你班咪网友食饭就听黑米啦，啱唔啱啊？唔系得罪讲句，依家唔系同你讨论政见啊，你网友加埋有几多人啊？你每人睇三次啊，都唔啦，屌你谂乜？人哋开一次巡回演唱会，佢开几多场啊？啱唔啱啊？何韵诗澳门都去唔到，金光大道开威尼斯人开演唱会都开唔到，讲咩啫？喂，呢班友又飛又唔買，好啦，到澤哥啦，杜汶澤又係俾大陸封殺，你啲友有去支持咩？你啲友有去入場睇空手道咩？講嘢真係，因為靠你班友就死得啦，你又逼人哋表態，點解人哋唔可以保留呢個不表態嘅自由啫？喂，人哋可能係同情你班咁嘅黃友嘅喎，啱唔啱啊？可能心底裏邊都覺得呢一個嘅逃犯條例係唔應該通過嘅喎，但係人哋揾食噶嘛，啱唔啱啊？你班友都唔使食嘅，我怀疑系，喂个个最好咧就躝街压地，家空物净，同你一样咁啊最啱啦，同呢班友，屌你谂下人哋要揾食噶嘛，咁都唔可以体谅下人啊，啱唔啱啊？喂，当人哋要揾食嘅时候，佢就有嚟自即系中国嘅压力噶啦，呢个必然噶啦，唔需要都唔需要油抱琵琶半遮面，就系嚟自中国嘅压力啊嘛，嗰度揾得到钱啊嘛。佢梗系唔会得罪啦，咁简单啫嘛。喂，佢又唔系讲话支持，屌你乜人哋保留呢个不表态权利唔得？喂，如果你话佢支持呢个逃犯条例修订，同你嗰个立场系有 contradiction 嘅时候，你屌柒佢个臭化，喂，咁我觉得咁你咪屌咯，系咪？因为佢企咗你对面啊嘛。喂，佢依家唔系企你对面，佢都冇企你对面，你系狂屌佢啦，佢都冇行去对面，佢自己行啫嘛。屌咩啊？你班友喺度？咩叫不表态的权利？知唔知啊？人哋有咁嘅自由，咁啊保留不表态嘅自由噶嘛？ 根据佢哋，喂，如果根据你嘅逻辑咧，喂，咁啊惨啦！你入去赌场，你铺铺都要赌 啊！系啊，飞铺得唔得啊，大佬？黐线嘅，喂，好简单啫嘛，打机达嗰啲，喂，凡系做艺人，咩叫艺人？艺人就系食四方饭，食四方饭就系个个唔得罪得噶嘛。 啱啱有人打嚟，一阵呢段 cut 咗佢啦，又要我系改翻就请勿打扰先。好，继续。 艺人就系食四方饭，喂，梗系最好做到面面俱圆啦。刘德华破功嗰次系咩啊？系搞呢一个明日大屿嗰填海，佢走咗落去撑场啊嘛。呢、這、一个香港基金会系咪啊？ 哈哈。 喂，佢哋最好做到面面俱圆，左中右都唔得罪，系咪啊？喂，你呢班友，喂，如果佢走去支持你呢个六九大游行，即系比如吓，话陈奕迅支持六九大游行，打机达支持六九大游行，佢会有乜嘢嘅后果啊？喂，可能佢会有啲俾人哋针对嘅报复性嘅 打擊的行為咯，包括是封殺他在中國裏面的演出的權利咯，包括就是他很多的營商的機會沒有了，就是這麼簡單而已，使唔使我喺度嚟讲啊？ 死啦 ！check 下佢有冇消防啊？咁样咁啊，好大镬啦！咁啊，已经 查你有冇逃税漏税啊？吓啊！咁简单嘅嘢，屌你咪使唔使我喺度嚟嘥口水讲啊？呢啲嘢应该系人都明噶啦，系咪啊？屌你谂乜逼人哋表态？红卫兵啊，间屎你搞！你搞乜嘢啊？你班友咩叫民主啊？民主就系佢有一个表达嘅自由，亦都有不表达嘅自由啊，有沉默嘅自由啊。你说他沉默等于懦弱啊？你黐线噶咁样啊？咁唔使讲嘢啦。沉默又等于懦弱，他表态支持逃犯条例，又话佢系又恐惧。屌你老母，你咪即系即系佢一系就要一系佢只有一个选项，就系要支持六九大游行同埋反对逃犯条例嗰个嘅修订。嗱，我唔系话要支持，即系你唔好话诶，你仇视大卫特区政府保驾护航，收皮啦你哋。依家同你哋辩论逻辑啦，都话唔系同你辩论政见啦。屌你老母閪！你依家叫佢去表态，你即系叫佢表态支持你啫嘛。佢表态唔支持你又死，佢表态话对呢样嘢冇意见，你又话佢懦弱。其实你就要逼佢表态支持你啫嘛。你叫佢表态，其实就系即系叫佢撑你啫嘛。你讲清楚啲啦，唔该你哋表乜捻嘢态啫？唔系表乜捻嘢态啊？陈奕迅对呢件事不表态，黄子华对呢件事不表态，不咩表态啫？不表态已经是一个表态啦， 表态啫，其实都已经系即系支持你啦，讲得难听啲， 唔系咯，佢你咁样打烂沙盘问到笃，唔通人哋真系讲我 逼上 游行 山咩？你想大佬想点啊？系咪先都要揾食啊？ 你真系离谱嘛？呢班友系你自己唔使食， 你估就真系三十年前六四咩？系咪八九年就冇人买 CD 噶嘛？其实一带都冇人买啦，大佬。 你班友啊， 考虑啊嘛。 嗰阵时啊，2000年嘅时候啊，最兴啊1997年开始啊，盗版猖獗。你班友有冇买陈奕迅华星唱片推出嗰啲唱碟啊？相信啊，有冇买啊？第一只碟出嚟嘅时候，讲嘢 K 歌之王有冇买啊？定系上咗深圳华侨城嗰度买啊？上咗深圳罗湖城嗰度买啊？屌你老尾！定系去翻版 CD 铺买啊！你班柒头皮讲嘢真系啊，真系兴到我爆炸！真系呢啲人真系，你老尾你对于嗰个产业嘅贡献又低，屌你啲要求又多，啱唔啱啊？黐閪线嘅，咁点啊？喂，如果佢要求共产党都未有，尚且要求陈奕迅翻大陆 表 演，要表态支持共产党嗰个立场啦，大佬！你呢班嘅民主友、泛民、黄粉、深黄、傻粉，竟然间系可以咁样做嘅？你老母閪！你话呢啲友系民主？屌你老母恶捻个共产党！ 即系共产党都冇叫人哋表态， 共产党都冇叫佢表态支持呢一个， 自己表态嗰啲都系自己中个头埋去嘅啫嘛。 系啊，嗰啲擦鞋友，我话俾你听， 系啦。 喂，依家话表态支持嘅，全部都擦鞋友，我唔信共产党会咁无聊，真系逐个走去问。屌你谂乜？呢个系你有你自己嘅自由嚟嘅。 call call 咩？屌你谂乜？逐个打电话去，唉，佢系中联办嘅乜乜乜主任啊？你支唔支持啊？咁样逐个打电话。 系啊，逐个，诶，我系中联办黄主任。诶，老尾你真系，喂，你大佬啊，你要俾人哋一个即系空间噶嘛？你连呢个空间都唔俾人哋，你话你自己民主？呢啲人叫民主啊？哎，咁我宁愿唔要啦，呢啲叫民主，那个民主就系你哋民泛民做主，其实就系、是、讲完啦，表态表咩态啊？表态嗰、那个嗰、那個，如果佢表态企你对面，你又唔中意；佢表态话我冇意见，你又唔中意，即系你叫佢表态企你嗰边啫嘛。其实就系啱唔啱啊？咁你如果我系打机打，我都心理不平衡噶，俾呢班友咁样屌，啱唔啱啊？我本身有少少同情你呢班友嘅。唉，即系咁样俾人 无啦啦俾人批斗， 系嘛？ 真系批斗嚟喎呢啲。 即系我真系敬而远之啊！真系啱唔啱啊？你呢啲咁样嘅友仔，逐个艺人去问，系嘛？啊，跟住有个 TVB 嗰个艺员，因为撑呢一个逃犯条例俾人封杀，呢班友都唔会撑佢啦，啱唔啱啊？讲嘢口爽荷包立，成班落嚟，因为我撑你揞捻住个荷包喺度讲嘢，屌你老尾閪！真系，你睇完陈奕迅演唱会睇几多次啊？讲嘢，你我唔系问你哋依家睇紧我节目嗰啲人睇几次啊，系要求陈奕迅表态嗰啲人啊，屌你咩分分钟都唔系陈奕迅嗰啲听众嚟噶，你知唔知啊？唔系陈奕迅嗰啲陈粉嚟噶，你知唔知啊？ 你叫人表態，你對陳奕迅的身家財產有多少貢獻啊？講嘢真係藝人係揾食㗎啦，梗係揾錢㗎啦。八九年嘅時候點解咁多人起埋去啫？就是、因為屌你乜嗰時中國個市場未開放咯。喂，呢、這個世界係講錢㗎啫，藝員係八九年嘅時候，成班友最大嘅市場就台灣，跟住就香港，跟住就賣浮去東南亞，係咪啊？嗰陣時中國都未開放，最厲害就係呢一個嘅羅文同埋梅艷芳去廣州開嘅演唱會同埋印尼啊咁多啦。因為嗰陣時中國仲未有一個即係所謂嗰個中產嗰個嘅叫做中產啦嚇嘅崛起啊嘛，即係能夠有消費能力嘅人都係嗰啲高幹子弟咩有限啊嘛，嗰陣時係咁佢哋嗰班藝人梗係可以哇民主歌聲獻中華啦。喂，依家時勢逆啊，三十年改革開放嘅發展嗱，依家唔係你話誒、哎、你變咗藍啦，我一講事實咋，唔好意思，你唔信問下嗰啲藝人啦，點諗係？喂，佢啲揾食噶，佢最多同情你嘅咋，佢唔會講到出口噶，啱唔啱啊？你班友又養人唔起，你俾咩佢食啊？真係好笑啊！真係。咁啊，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講下啦，嚇、啊。即係今晚咧，所以咧好多嘢講噶，真係嚇。 喂，我有睇《空手道》 喎。你有睇《空手道》咪啱咯？喂，我都有睇咁樣係。咁但係問題係，我又唔會即係話啊喺度打卡啊，又話誒、哎、我咩？即係咧，因為咧我支持澤哥，就唔係因為支持佢嘅立場而支持佢，係咪？即係佢俾人封殺，當然我哋都覺得係好唔抵啦。咁樣係咪？因為他本身都是一個很傑出的演員嚟噶嘛，嚇、啊，同埋佢執到嘛，咁呢啲當然是要支持啦，係咪？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班友，喂，一味喺度嚟屌，屌撚完之後又唔支持人哋，喂，達哥嗰個身家財產，你班友有咩貢獻啊？對於佢啱唔啱啊？你得閒有俾錢啊？阿達哥又叫你課金咩？打機達啱唔啱啊？打機達都冇叫你課金。咁佢要揾食噶，唔係得閒晚晚打機俾班友仔睇啊！你都發緊瘟嘅真係。喂，呢、這個世界係啊，呢、這個世界，喂，仇生任撚戇鳩啫，屌你老尾真係，賣次明信片都俾人話老千啊！屌你老尾閪真係講嘢，咁撚人得人得閒咁柒無聊，真係做啲節目俾你睇啊！啊，真係，我哋做咗十幾年啦，真係，屌你老尾真係，嗰陣時我哋由冇人睇嘅時候開始做，16个座位開始做。屌喇嘛，跟住买一次明信片就俾班仆友屌啦，就话诶呢个仇师弟呃钱嘅咁样样啊，呃咗咩钱啊？请问，屌你真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嗱、有啲人咧就话，嗱、我哋睇下啲益友嘅意见啦吓，咁、咧就系、是、阿永强咧就话一个人嘅才华同佢嘅政治立场咧。就冇必然嘅關係，我同意啊。咁啊，聽好聽咧就話由高登電台聽到依家，唉、哎，多謝你嘅支持啊。咁咧就係、是、呢一、這個嘅益友啊，阿 Roach 咧就話噃，喺啲深黃嘅傻粉咧，要搞啲意識形態。咁啊，即係好老實講啊。喂，我哋成日都話嘅一樣嘢啫。你如果香港的市場啲人喂個個使得起錢嘅，屌你諗下個個腰纏萬貫萬幾銀咁樣屌你諗下買演唱會飛唔使找錢嘅，咁佢會留喺度咯，就講完啦，已經係啱唔啱啊？佢得佢唔使 都唔使咁奔波勞碌係咪先？ 喂，佢仲好添啊！喂，佢唔使走浮走咁辛苦啊，咪淨喺香港開咯。佢賣10,000蚊一張飛 VIP， 你去唔去啊？你班友屌你又唔去，係咪你話哎呀唔值啊？哎，都唔係咁好聽啫，咁樣到時屌你老味， 等出碟啦， 係啊，係嘛？等出碟，跟住就屌你老母閪！我最想火滾一樣嘅就係、是、你班咁香港嘅人，屌你老味！我問過幾次有啲人，到底你為香港樂壇有啲乜嘢貢獻？佢哋話走去買 Spotify 嗰個訂閱，我屌你老味閪！真係你成班有黐鳩線嘅嗰啲咁樣嘅人，每一個人聽一次，一個線都冇。是一個線都沒有啊， 所以這個做 YouTuber 告訴你， 整年收幾百元版權費，屌你老尾，你們那些對於香港樂壇的貢獻 就是走去订 Apple Music 同埋 Spotify 同埋 KKBox， 呢班友真系垃圾嚟噶，话俾你听，真系废人嚟噶，你哋系。然之后你话人哋唔表态，我都唔表态啦。如果我系陈奕迅，屌你老母，你我问你有咩贡献，你就每个月俾38皮，咁卵巴闭， 俾捻咗落苹果嗰度，都唔知道有冇$2呕翻出嚟俾阿陈奕迅。 屌你老尾！日听夜听，成个月日听夜听，俾个38鸡屎人哋咁捻大把，然之后就叫人哋表态，你廉唔廉价啲啊？你班友嗰度啲钱仲要俾边个分啊 ？Apple 又食一份 ，Spotify 又食一份，跟住好啦，到俾个俾到 cash 嗰度啦，曲作曲个人又要分，作词嗰个又要分，监制嗰个又要分，编曲嗰个又要分，唱片公司又要分，屌你老母，你边分到几多嗰个唱歌嗰个人？屌你老尾！嗰啲$38就叫人表態，你老尾真係，你班友真係對於香港樂壇嘅貢獻就係一個月俾$38，一年五嚿水都冇，喺度講嘢真係，唉，即係你希望大家就明白點我咁興啦。 仲要有班，唔係啊嘛，屌你老尾，仲要有班撲街係要夾 account 嘅。 屌你係啊，有啲四五條友嚟夾 account， 一人聽一個 device， 用到佢爆為止。如果他可以一開四個，你就四個人夾一個 account， $38四個人分，每個人8.5，屌你老尾真係 九個半， 乜嘢人嚟噶？啊，俾多$1你啊！屌你老尾吉爾啊！屌你咪送俾香港樂壇嘅吉爾啊！屌你老尾真係成班嘅友仔喺度嚟，咁樣叫民主？每人俾幾蚊雞，$10都冇，就叫人表態，係咪傻噶你哋？我不是说不支持民主， 屌你老母，你入俾长毛都唔捻纸啦！屌你老母， 系啊，呢班友俾班泛民嗰班咪懵捻，又咁多钱俾吓、啊？泛民行一次游行，你又俾几百万你班友？喂，嗌你听歌俾多少少钱啫，你都唔俾啦，啱唔啱啊？仲话嗌人表态，即系你谂下，喂呢啲嘢双向啊！喂，如果阿陈奕迅喺香港揾到几个亿嘅，你话佢表唔表态企喺你嗰边啊？我相信佢冇乜问题啦，啱唔啱啊？哦，冚家產唔係你班個個口臭荷包粒嘅嚇，買個 Spotify 嗰個 membership 咧就當咗係好重大嘅貢獻嘅，死開啦咁樣真係，即係大家就要明白呢一樣嘢咯。點解人哋冇企喺你嗰邊？喂，有陣時啲嘢就係有因果㗎，唔係你噏咋？何況你對佢人哋咁差係嘛？人哋唔唱廣東歌都得㗎，其實依家陳奕迅啊嗰啲你知唔知啊？人哋唔唱廣東歌都維持到生活噶，佢咪就喺中國同埋台灣兩邊走都已經夠曬啦，淨係唱國語歌係咪啊？嚇！同埋佢已經係即係淡出咗嗰個出新歌嗰個嘅，即係你知明星有幾個 stage 啦，係咪？上咗神台嗰啲唔使再出新歌噶啦，尤其是廣東歌啊，佢淨係咁樣即係叫食老本已經夠噶啦，你知唔知啊？咁人都唔需要再出。 咁樣翻唱啊， 咁翻唱咯， 演繹啊，重新 arrangement 啊，咁樣 係啊， 就已經夠噶啦， 已經夠啦，啱唔啱啊？ 3年開一次演唱會啊，咁啊已經好穩噶啦。 咁咪係咁咯，人哋仲使乜情人遊天地日月換行李啊？唱唔唱添啊？俾我啊，陳奕迅呢班友都毫無貢獻，碟又唔買，即係唔買碟都正常，因為依家都冇人有 CD 機咯，係咪啊？你老尾你起碼都要喺 iTunes 嗰度買個$78啦，都唔買。 即係成隻 album 咁樣買曬啦。 成隻 album 咁買啊，都唔買。唉，真係～你講啊，二啊，係咪啊？民主真係好啦。喂，大家喂，依家我哋個人數咧，宣布咧係差唔多3000個益友啊！大家幫幫手啊，各位益友啊， 多 幾個 share 咧， 多幾個 share 上三千， 上三千挑戰。 2900+咧就已經維持咗差唔多半個鐘啦。 係咪？喂，咁啊要大家益友幫幫手啦， 摸住咗咁樣 啊！帮帮手咧，可以希望可以上到我哋今晚一齐上3000，见证呢一个历史。唉，多谢各位益友吓、啊， 多谢 各位嘅益友支持吓。我哋又唔系第一次3000嘅，不过系我哋个上次我哋2016嘅时候点票试过10000人添， 10000都有 系。不过呢个系我哋近期嘅，我哋转咗视像之后第一次咯吓。啊視像之後嘅第一次咯，嗱，大家幫幫手啊，真係要嚇。咁啊，我哋週中開唔開到節目咧，就睇下我哋個 waiting 噶啦，真係好感恩噶，係我哋。咁啊，嗱，我哋咧又有啲嘢咧，就即係同大家睇下啦，係咪？ 咁話説咧，今日咧呢一個叫做劉小麗啊，佢個小麗民主教室咧就好笑喎、啊。咁佢咧就出咗個 post， 就後屘俾人屌得勁一陣咧就鏟咗喎、啊，嚇、啊、就劉小麗又俾人鬧得勁一陣咧就鏟咗喎、啊。咁係咩事咧？係啊，阿劉小麗就話、啊：要以史為鑑。咁以史為鑑係咩咧？佢話啦，民陣啊已經表明啦，聽日嘅遊行啊。是和平非暴力的行动来的，是以人数取胜，不会有冲击的。他已经帮这个游行定了胜，是不会有冲击的。这个刘小麗，即是小麗民主教室。即我想说，我不要再说他那些东西先。首先，小麗民主教室已经是很好笑的一个名字，即他教你什么叫民主，你朋友不懂，要刘小麗本人教你什么是民主。唉，真的。你即系呢啲系乜嘢嘅？即系即系，唉、哎，好鬼妄自尊大啊！呢个刘小麗系由佢教你咩叫民主啊？你哋唔识好啦。刘小麗继续讲啦。不过啊，正所谓啊，呢、這、一个，哎喂，我哋诶喂，历史性嘅时候，俾啲掌声自己各位益友。我哋上咗3000人啦，多谢各位益友支持，俾啲掌声自己。你唔好觉得呢个画面好胶化，听日游行都系咁嘅啫。我哋听日，我哋泛民就宣布，我哋有150万香港市民出咗嚟游行啦，俾啲掌声自己。听日都系咁嘅啫。OK， 即系大家依家 rehearsal 一次先，感受一下呢个热烈嘅气氛，好澎湃啊！因为 我哋唔好留低啲垃圾。 我哋香港人系我哋香港人系奉公守法嘅，我哋香港人系有呢一个嘅，喂，嗰、那个叫咩啊？ 有秩序嘅， 有秩序嘅，我哋香港人咧系有公德心嘅，公德心啊！我哋香港人有公德心嘅，我哋要展示到俾全世界嘅人睇，我哋香港人系唔会留低一嚿垃圾嘅，唔系，喂，系咁样嘅，你知唔知？我哋每人带走啲垃圾走啊！ 咪如果听日要听呢啲咧，其实都唔～今晚听咗啦， 听咗啦。大家行后边就系上翻去天桥，过呢一个海富中心，就喺金钟地铁站，就听呢啲咯。听日咪就系、是、行到正总嘅时候，我哋勇敢嘅香港人，俾啲掌声自己，咁啊都系呢啲嘅啫。其实民阵应该请我啦，屌你老母，我去噏。横掂我做节目都中意由头做，由喂凌晨都得啦， 六个钟、 六个钟、八个钟。你请我去叫嚣好过啦，喺政总嗰度包你有气氛啊！你泛民应该摒弃门户之见，请我仇思达去嗌咪，屌你老味真系，包你有人听，仲有炸友仔喺度听，屌你真系，听到啲黄粉如痴如醉，屌你真系， 咪真系包保喺嗰度 call 到3000人喺度。 喂，肯定好听过你嗰啲咩蔡耀昌啊、费高陈啊嗰啲咁嘅人都唔识噏嘢嘅，吓、啊？你嗰啲有开咪门都抽筋啦，咪边有我咁捻盏鬼啊？妖、哎、真系好，继续讲下刘小麗先。好啦，刘小麗话咧，即系正所谓骗徒手法就层出不穷，大家要以史为鉴啊，提防啊混入人群中搞事嘅人啊。骗徒咧，喂佢好笑啊，佢俾咗三个 possibilities 出嚟。第一，佢话骗徒咧就可能冒充警察去冒充示威者。什麼叫冒充警察去冒充示威者？請問 好複雜啊！ 哎呀，又首先佢冒警，又冒警又去冒充示威者，你講乜嘢？ 雙面點？ 聽機啊！哎，屌你！你話如果你個騙徒可能係警察去冒充示威者，咁我理解啊，係咪先？即係你話有啲差佬便衣嘅，走去扮示威者，混入人群中。冚家產佢唔係喎，佢真係寫冒充警察去冒充示威者喎，佢唔係打錯字嘅喎，佢亦都有可能咧係冒充黑社會去冒充示威者喎。點啊！真係，即係佢喺扮示威之前咧，佢要再扮多一樣嘢，扮多個身份，真係呢啲喜劇之王啊，周星馳都做唔到，即係佢要扮黑社會。去扮者，即係你扮俾我睇，即係喂呢個可以，即係呢條橋可以攞嚟拍笑片啊！即係阿周星馳對住阿黃一飛講：嗱，你扮黑社會扮示威者俾我睇下啦，你冒充示威者， 點樣撚樣樣？點撚樣演啊，大佬！ 真係黐線嘅啲人真係～ 即係你扮示威者就已經係扮咗㗎啦。咁佢做咩要？即係你話可能有啲警察扮示威者，或者黑社會扮示威者，咁我都明啊。唉，好啦，咁佢話更加可能進街道直接冒充示威者。哇，唔係啊，直接冒充示威者先至係最低階噶，唔係進街噶，劉小麗，你嗰啲啊真係進街啦，冒充警察去冒充示威者。屌你諗下，使唔使冒充冒充特務啊？咁樣冒充特務或者冒充間諜？屌你咪冒充黐線嘅真係，唉、哎，我真係唔明啊！佢呢兩句嘢真係， 定要潛伏咗三個月喺社交網站度話自己係紀律部隊，跟住就真係要扮一個咁嘅身份，跟住就聽日就走去遊行，係咪咁嘅意思啊？嘅意思， 即係咪咯？哎呀，屌你咪，我睇完都覺得有少少輕機啊！好啊！ 呢啲屌你老味，呢啲病毒嚟嘅，屌你个人毒落去有 bugs 啊！啲 有 bugs 啊！喂，大佬个人，即系嗰啲虫喺个脑嗰度啊，生虫啊个脑。佢话咧，倘若系遇有呢啲情况咧，就要保持冷静，坚持和平理性。骗徒咧就无法得逞。呢、這个就系刘小丽所讲啦。好啦，即系我其实由头到尾都唔系，但系佢铲捻咗嘅呢个铺系，佢铲咗嘅。OK， 咁呢一个就系、是。可能佢俾人揼得太犀利啦，喺嗰啲，因為佢好多留言咧就，即係佢啲留言咧，好多人係揼佢嘅呢一個係，所以就鏟咗啦佢。OK， 好啦。咁另外咧，我睇到個社交網站咧，好多人就有一個嘅呼籲喎、哦、OK， 就成日咧，即係有六點嘅呼籲嘅，其實佢哋係不停咁樣去 copy and paste 去 share 啊咁樣嘅 ，WhatsApp 又有 ，Facebook 又有咁樣。咁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喎，即係因為我哋都要睇下嗰啲心黃嘅人係講啲咩噶嘛，如果唔係你點知係，即係你點知係佢哋諗咩咧咁樣？佢就標題咧就保護遊行群眾，堅持和平抗爭。第一點，若果有人起哄啊，保持警覺，理性先行，了解事態先行動，不要道聽途說，情緒行動。即係嗱，你睇下佢哋寫嗰啲嘢咧，第一就好撚丟皮奇啦，即係好累贅啊、冗贅啊嗰啲字係，俾我就唔會咁寫咯嚇、啊。你為咗壓字數嗱，呢啲咧就係泛民嗰啲通病嚟嘅。為咗要表達自己嘅呢一篇嘢係一個嘅好 serious 嘅 status 或者 serious 嘅 message， 就濫於充數咧，不停咁硬塞啲字數落去咧，去填塞嗰個嘅版面係，即係所謂呢啲叫咩咧？擴張句子啊！好差劣噶，你哋系， 即系你唔系写得大篇就有道理嘅嘛？ 系啦，吓、啊，即系唔系话我写长篇嗰啲就有道理，而系你咁样夹硬写咧就揾嘢嚟写。好啦，第二点，佢如果有人做出暴力嘅冲击，唔好上前参与，要拿出手机保持距离，拍摄现场情况。佢嗰个 purpose 系咩咧？话要用镜头保护示威者。令警察保持克制，呢、這个就系泛民同你啲毒友最大嘅分别啊！泛民嘅人谂嘅咩啊？如果有人做出啲暴力嘅冲击，佢哋系要攞住个手机出嚟拍你哋啊！拍你哋啊！点解要拍你哋啊？佢哋嗰个嘅目标系话要用个镜头去保护示威者啊！但系你哋就系同佢哋嘅路线完全相反嘅，你哋就觉得唔好拍啊！ 你哋搞事者啊！佢就会觉得你哋系搞事者。 佢哋就覺得你搞事， 攞個相機係啦，攞個相機嘛，保護佢哋嗰啲示威者嘛，佢哋唔喐嗰啲啊嘛，咪攞個電話出嚟。係 啊，喂，你哋就 咯， 你就一方面屌人督灰，人哋就覺得咧呢一啲嘢咧係用鏡頭保護示威者，令警察保持克制。根本你哋兩班有個路線又唔撚同啊嘛，所以我成日話你嗰班獨有本土派走去遊行，真係黐泛民托柒咩？你哋係啱唔啱啊？有衝擊你哋就走去埋衝，跟住事後又話人哋啊影你大頭篤灰，人哋講到明會影噶啦，屌你老尾，你班友咪戇鳩噶，人哋講明會影噶，你跟住又話人哋啊你篤灰啊你拖後腿啊，篤咩灰啫？人哋都話要，人哋都寫埋出嚟咯。喂，如果你唔知嘅，你戇鳩鳩去咗俾人影個大頭，俾人擺上 YouTube。咁就即係有得拗啊，係咪先？講埋俾你聽話會影你哋呢班友衝擊，一衝擊就攞個鏡頭出嚟影㗎啦，仲要保持距離啊，同你 即係唔好企咁埋啊！大家，哎，屌你！你衝擊，哎，唔關我事，唔關我事。我離遠影夠你，即係總之喺個 visible 嘅距離去影你。 啊！ 呢啲係可以做呈堂證供嘅，你知唔知啊？萬一有咩事 ，OK， 好啦，第三點，面對警方刁難，就保持平靜心境，唔好啊中警察嘅激將法啊！要知道啊，遊行時間越長越好啊！我哋應該反利用佢刁難。留守街道，可能的话就因应情况同附近的同伴商讨，能不能够有空间一起共同坐下来休息，请大家带方便凳，即是那些接凳啦，我估好了、如果遇有武器的人士，立即同他们拉开距离，寻找游行纠察报告情况。不要还督夫人，你讲明的不能受你班友玩啊，傻仔。后续行动傻仔，唔受你玩啊！人哋，你咪赤手空拳去咯。到时候，哎，我哋手无寸铁啊！你就系要手无寸铁啊嘛！你有一寸啊，人哋都报你寸啊！傻仔，人哋咁样同你道不同不相为谋，系你哋自己一厢情愿躝埋去咋？游行讲到明嘅，人哋六点嘅声明系。游行中可能有警民僵持情况，在警民之间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三至七排的人士，小心有人恶意投掷东西向警方，故意挑起警方向人群展开行动，如有情况，游行人士同声同速叫不要掟嘢，停止掟嘢，不要被警察有藉口行动。听到没啊，笨贼毒友，笨卵贼啊，你们傻仔，游行唔认同你啊！唔好掟嘢，停止掟嘢啊！写晒出嚟啦，人哋 去游行啊 ！end game 啊，中国之战啊！我哋要同泛民啊，大是大非啊！我哋要一齐团结啊！ 团你老母啊，臭化！人哋受你玩咩？泛民嘅目标系吸新血啊，吸嗰啲浅黄啊，中间嘅嗰啲票源啊！呢一班人啊，系将会成为未来泛民二十年嘅中坚嘅忠实支持者啊！呢班本土派独有扯啦，唔该你哋，泛民眼尾都睇你唔起啊，眼尾都唔睄你哋一眼啊！傻仔，躝翻泛民，七头屁，不知所谓到极。第三至第七排人，你叫人留意，有冇人恶意掟嘢啊？掟向警方，人哋唔同意你哋啲行为啊！屌你个老尾，真系成班戆鸠仔谂住啊！你啊利用人呢一个游行人多咧，就乜乜喺度搞嘢，人哋唔肯认同你。到时呢班友唔好喊苦喊忽，又话人哋督灰扯后腿啊，乜乜乜啊，谴责你啊，抵鸠你死！我话俾你听，依我认为系你搞串人哋个场嘛，人哋话明唔侵你玩噶啦，话明侵你玩啊！依家系。你可以屌柒泛民行禮如儀乜乜乜乜，但人哋講到明，你哋呢班友不受歡迎啦。你去嚟做咩啊？成班嘅毒友不知所謂。我依家唔係話反對你港獨啊，而係你班毒友無恥啊嘛，話要走去遊行，不你大團結啊！你有同你團結咩？第六點，如果有人指罵遊行人士嘅時候，唔好同佢嘈。如果有人忍唔住同佢對罵，唔好叫佢冷靜。因为他听到会觉得同路人指责他，可以说条友真是衰啊，不要理他啊，他想搞乱我们啊，不要中计啊，然后就陪他远离，连嗌交啊都相嗌不好口啊，要掹住他走啊。你想着初则口角计而动武都没有机会啊，嗌交都不给啊，泛民是傻仔，人家完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兼有禮貌，我都可以加埋有禮貌上去，咁樣係即係屌你真係！見到佢要幾乎要講，誒阿牛生早晨啊，哎呀早晨啊，我哋香港人不打香港人，哇幾撚美滿，幾撚美好啊！成件事係傻仔，呢班友仔成日話要躝翻泛民，你真係輸曬！我話俾六月九號之後，本土派同埋獨派應該執柒咗佢，屌你個老尾真係！你哋有咩角色啊？仲躝翻泛民喺度搞嘢喎！你真係～冇遇到你啊！人哋所有嘅手游族嗰啲咁样嘅泛民友，傻仔后续行动，你可以有咩后续行动啊？我话俾你听，你可以有后续行动，可以 v v v v 做乜都得，我都唔会反对你，都唔会阻止你，因为我唔识你哋嘅吓，你亦都唔使识我吓，屌你最好大家唔好相识， 問題就係你唔好到時呢班咁嘅毒友嚇、啊，就躝出嚟又喊苦喊忽，又話啊泛民割席譴責拖後腿嚇、啊。人哋一早講明嘅呢啲嘢係人哋唔認同啊，你還你人還人啦、啊，啱唔啱啊？不知所謂到極，六四你哋自己搞一檔啦，喺尖沙咀，點解遊行自己唔搞一檔啊？要黐人哋搞啊？哦，因為要人多，六四唔使人多，你哋犯曬駁噶。我話俾你哋呢班嘅毒友係完全冇邏輯噶。嗱，依家我又再講下啲邏輯嘅嘢啦。我話 ，OK， 呢個係冇寫噶，我喺個 Facebook 嗰度寫咗噶。呢班毒友當初咧本土派啊乜乜啊港獨派啊又好乜都好勇武派，就屌柒呢個支聯會，話叫啲人咧市民咧香港市民唔好去六四維園嘅集會，因為你出席咗六四維園嘅集會咧。就等同認同咗支聯會嘅五大綱領啦，包括建設民主中國，所以就叫人哋唔好去。你哋啲大學學生會亦都係拉大隊叫人哋唔好去維園嘅集會啊嘛，係咪？有冇咁嘅事啊？好啦，你既然係覺得出席六四維園嘅集會就等於認同支聯會嗰個嘅綱領，我想問點解你哋呢班咁樣嘅本土派嘅獨友又可以既出席民陣舉辦嘅六九大遊行？又可以一方面话自己唔认同泛民同埋民阵嗰啲嘅主张咧？条线边个画啊？边个定啊？呢啲咩逻辑啊？请问，喂，有啲市民话，佢哋去六四呢一个嘅维园嘅集会，纯粹都系为咗悼念嗰阵时嘅死难者嘅啫，完全系冇半点系支持呢一个或者认同呢个支联会嘅意味嘅。但系你班咁嘅本土派同埋独友。就不停咁讲话呢啲嘅市民咧就系认同支联会、哦，好啦，我都唔想拗啦。喂，我都认同啊，其实我都认同你呢个观点噶，独友。嗱，你唔好搞错，我都认同啊。其实你出席得支联会六四嗰个集会，你都已经俾人点咗人头啦。因为你呢啲参与者系冇 say 嘅，嗰、那个话语权系喺个主办单位手上。主办单位话乜，嗰啲传媒就报道乜噶啦，包括国际报道都系 according to 嗰个嘅主办单位嘅。好啦。既然去六四集会就是认同这个的支联会，那你去得这个民阵的游行，你就是认同泛民认同民阵咯，你要根据这个逻辑才行的，大佬对不对？你老母你弹弓手输打赢要，因为你们呢、啊、即是谷了很久了，无计可施了，就死死地气要拉回泛民的游行呢，或者要西瓜 靠大边要呃拉了，要即是在个社交媒体那里争取这个的即系同辈嘅认同啦，吓、啊、就话要死翻去泛民嘅游行啦！屌你老母，你又唔好再屌人哋出席六四集会啦，柒头皮啱唔啱啊？你班有咩逻辑啫？请问系，即系唔好怪我啊！你好多粗口，你其实省略晒我啲粗口，我系好有道理嘅。咁我同你讲系，即系你哋嗰啲咁嘅本土派独友咧，出席泛民嗰啲集会咧，就可以独立于泛民嘅，你哋就有独立思考嘅，吓、啊、就有自由意志嘅，一般嘅市民咧去咧就冇嘅。喂，你咁样去判断都得嘅咩？条线你画啊？一般嘅市民服唔服你哋啊？咁样系啱唔啱啊？六四你哋都自己喺港大搞一档啦，有时喺尖沙咀又搞一档啦，今年都有啦，系咪啊？你呢个大游行自己唔搞一档，啱唔啱啊？讲紧个逻辑啊，唔系讲紧你嗰啲政见啊，政见我唔会再同你哋讲嘅，嘥时间啊！你毫无逻辑嘅，你啲人系去六四就认同泛民。去六九咧就可以唔认同泛民，边个定啊？因为你去啫嘛，其实系因为你要去啊嘛，屌你老母系，因为你要去咧就可以乜都得，你唔去咧就人哋有乜都唔得，咁叫民主咩？屌你老母真系好捻垃圾，真系呢班友系，因为我大家要明白点解我咁兴。根本你嗰啲本土派同埋嗰啲毒友就毫无原则。你话哦唔系啊，仇生，屌你老母！依家大是大非，依家 end game 啦，终局之战啦，请你放低呢啲，摒弃呢啲门户之见啦。喂，我你代入翻2014年，如果我系叶宝林，如果我系泛民嗰啲左交，如果我系郭兆杰，我就觉得人大八三一落闸就已经系终局之战啦，就已经系大是大非嘅问题啦。嗰阵时，人哋左交叫你嗰班本土有毒友吓、啊，要对准嘅政权，要结集一个抗争嘅力量。点解你哋唔听啊？点解你哋要独立于泛民啊？点解你哋要拆大台啊？屌你个老尾！ 一时一样，因为依家你哋冇晒政治能量啦，就要攣翻去西瓜靠大边啦，系咪啊？七头皮成班都系，你话俾人听，你哋有冇逻辑噶？请问，点解一四年就唔系大是大非？如果一四年系大是大非嘅话，人大八三一落闸又大是大非，修订逃犯条例又系大是大非，点解两个大是大非嘅问题可以有唔同嘅处理嘅办法？屌你个老母个臭閪，真系呢班友真系垃圾到痹啊嘛，系啊，忍咗你好耐啦，真系全部垃圾，唔讲逻辑，泛民搞游行，俾你哋班本土派毒友屌足五年，话佢哋游行冇用噶，游行系废噶，废你又去。啊，唔系，我哋今次有后续行动，人哋都讲明唔要啊，唔要啊，人哋后续行动唔认同你啊，傻仔！听日有二百万人大游行，都系属于泛民嘅功劳啊，同你本土派同毒友一啲关系都冇啊！屌你老母，白痴仔，你哋玩捻完啦，冇角色啊！你哋系仲喺度懵下懵下，泛民睇嘅就系选举啊！你哋有咩角色啊？请问？游行只是看个条例，你估你哋真是看个条例咩？不知所谓 ，v v v v， 有几多人睇嗰个文本啊？讲嘢讲个条例，嘥鸠气，根本你哋班又系一班垃圾啊嘛！一时一样嘛，你做嗰啲嘢就系、是，点解依家唔拆大台啊？点解依家要翻大台啊？你解释俾我听啊！哦，因为个时局变咗啊，因为依家时局咧变咗好咗，就变坏咗。我相信变坏咗啦，根据佢哋嘅逻辑系咪啊？即系2014至2019，咁唔会话啊，依家变好咗，时局就变坏咗。你班嘅本土派毒友嗰啲行动就越嚟越温和。屌你老母閪，讲唔讲得过去啊？泛民就反而越嚟越激进喎，喺个议会嗰度系咪啊？吓，又喺度企喺度掟嘢啊，又剩喎。哎，真系好笑啦！迟早会唔会有一个黄金交叉，就系本土派越嚟越温和，嗰啲毒友越嚟越温和，泛民就越嚟越激进。屌你老味，黐线嘅真系，迟早有黄金交叉，一民调咁样，你老味真系，即系你讲下逻辑，讲下道理啦，大佬呢班友。唔系，依家咧，大家唔好怪我咧，点解张凳好痛啊？或者我成日拍？拍呢一个嘅台，因为我就好嬲，因为系啱唔啱啊？因为我真系好猛啊嘛，对住呢班友系。不过我唔系同你辩论政见嘅问题啊，逃犯条例我都觉得佢有问题，我都反对啊。喂，咁嗰个香港律师会啊，俾你哋话投共嗰个啊，都反对啦。咁样即系啱唔啱啊？反对逃犯条例唔系问题啊。问题是你呢班咁嘅友仔嗰啲咁嘅所作所为嗰啲咁嘅言行举止，我系不满，咪睇都看在眼里，啱唔啱啊？毫无原则，一时一样，你同我辩论啦，一系成班泛民嗰啲搞咗咁多年嘅游行，你哋有冇份屌啊？一系你哋话，哎，成个本土派咧一齐跪住向泛民道歉，哎，咁我就收皮啦，吓，咁我收皮啦，咁我唔讲啦，唔讲啦，系咪？系嘛？你都向泛民认错啦，一系你要咁做。喂，如果唔系你过去五年嘅所作所为，喺泛民嗰班黄友嘅眼中，你哋系破坏派嚟嘅，系咪啊？你哋不停咁样，喂，你一方面你就话泛民拖你后腿啫，喂，另一方面泛民嗰班友就觉得你班本土派拖紧佢后腿啦，你啲毒友拖紧佢后腿啦，系咪啊？游行无用论又系你哋噏嘅，吓，乜都系你哋噏嘅，呢啲嘢系，真系。火都嚟埋，真系啊！咁啊，唉，真系讲到有啲武器啊！黎牛，你讲两句先。喂，依家3100多有听紧，多谢各位益友支持啊！哎，俾掌声自己先。 好嘢，好嘢， 多谢多谢。 屌捻到霹雳啪啦啊，大佬你！ 唔系，我真系好兴啊，因为。你知道我昨天跟你行咁耐，我一路行，喂，我都算好戲話俾你聽，我由鳳凰山，我由嗰個鳳凰山昂坪一路行落去東涌，就屌足兩個鐘頭。 你有冇見到我冇講嘢收咗皮啊？ 係、哎，因為你都好熱嘅，其實昨天33-34度，就我見你都個面都紅曬，我都紅曬，不過我啊之後好啦，好戲啊，係咁屌，係咁屌，即係 rehearsal 一次個節目俾你聽。其實我頭先講嗰啲嘢咧，黎牛尋日聽過曬嘅，咁樣係。我真係好猛，我純粹真係唔係討論政見，你嗰啲港獨可唔可行啊？咩咩？ 我都唔系讲嗰啲嘢，你咩本土派啊，咩咩有咩主张，我都唔系讲嗰啲嘢。我纯粹讲你哋根本上系毫无原则嘅，就嗰啲人系吓，即系你睇下你讲下有咩有咩睇法啊？黎牛真系 吓、啊，哇！佢哋而家咁样，即系咁样翻去啊！吓、哦，全部听日都系咁样翻去啊！其实都唔系咁，唔系净系今次啦，系咪？之前都有翻过去啦，吓啲嗰啲游行，其实真系打回原形啊！你头先你睇嗰啲咁，头先嗰个嗰六点啊， 嗯。 嗰六點啊，同即係同2014年嗰啲嘢係有乜分別嘅啫？ 冇和平，即係叫啲人最大啲武器咯，係 啊，叫人哋 激嬲共產黨咯， 啊嗰啲咁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 一模一樣嘅 嚇、啊，不要前往旺角咯，學完嗰、那個係嘛、啊？你要呼籲一樣 嘅 啫， 即係完全係一樣嘅，真係，即係你睇翻喂嗰陣時都你哋都仲係撐住啊，或者係即係有另一個睇法啊嘛，而家你完全係一致嘅同佢哋。 一字幕好啦， 你都講明嚇，講明係唔針你玩嘅啦，或者講明都唔認同 你。 你 班咪 跟住去行， 我又打岔你先，我又開始猛猛啦，因為 嚟啊嚟嚟嚟， 嚟啦嚟啦嚟，哎呀得未嚟啊，嚟啦，唔係即係我最興一樣嘅就係、是。你班友為咗打擊仇斯達，無所不用其極，就話我又收共產黨錢又咩？由頭到尾我邊有變過一個啲立場係？又話我係咩啊？呢一個嘅打擊呢一個嘅對市抗爭者落井下石。你老母閪，我幾時有對抗爭者落井下石啊？咁樣係你班友就真係對抗爭者落井下石啦，啱唔啱啊？屌你個老尾，真係喺度割席，喺度話捉鬼，你班友就先至係。屌你老味，喂你哋自己谂下系咪啦？你以为可以啊？谂住激到仇斯达，仇斯达系激唔到嘅。只要我有一日，我系仲系基于我嗰个嘅基本事实、客观嘅事实嚟对做我嘅主观评论，我依然系讲逻辑嘅人，你都系激我唔到嘅。你哋系，即系你谂住啊，喺个连登度整几个 account 喺度搞我，你估我唔知道你哋边个搞嘅咩？我费事开鸠你名啦，你开台冇人睇，嘥气啦你，唉。好，交翻俾黎牛先。唉，真系， 唔系啊！即系你而家翻去，真系同嗰阵时，真系仲衰过嗰阵时啊，大佬！你点啊？而家你仲系行翻嗰条路啊？ 你行回头路啫嘛，开港独倒车啊！你班友叫做挑你做咩？垃圾嚟！你班友系岂有此理真系。 所以真系完全我谂唔通啊！你明白啊？真系谂唔通佢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啊？你集會都識搞尖沙咀啦， 係啊！ 點解你自己喂你都唔可以睇小你自己啊？係嘛？你都係嘛？都可能有10,000+嘅支持者噶嘛？ 係啊！ 你咪 喺 尖沙咀咯， 係啊！ 你尖沙咀一邊係金鐘係嘛？銅鑼灣圍苑金鐘一邊係尖沙咀，一路行落去旺角啊青山道係咪？屌你唔撚嚇死佢啊？係 啊！你點樣 部署啊？係嘛？你話你嗰扎人係勇武啲嘅喎係嘛？哇！又有幾個義士喺度喎，係咪？會唔會有啲咩啊？係嘛？咁咪又要派多啲人手喺呢邊啊？係 啊！ 咪你係要黐啊嘛？你要黐個光環啊嘛？你要翻到150,000嗰度啊嘛？ 係啊！你又要黐翻人氣嗰個西瓜靠大邊啫嘛？我話俾你聽，你班友啊，你以為個如意算盤打得響，可以喺嗰邊嗰啲新血嗰度撈取你啲支持者？新嗰班全部都係和你飛嘅傻仔。如果佢係認同你哋嗰啲咁嘅暴力主張啊，一早加入咗你哋嗰個集團啦，使喺你依家走去黐翻埋去爭取佢哋支持咩？傻仔，幾時輪得到你哋啊？講嘢又毫無感染力，又唔吸引，悶得抽筋，成個佢哋可以成個節目、成個講話係一個通到尾嘅。咁你又冇高低起伏，又冇抑揚頓挫，咁你叫人點聽係咪先啊？你连最基本的文宣的工作，喂，写嗰啲字又冗长累赘，7,000+一篇文都够胆死嘅，咁样系，仲要错漏百出。 你有听过有啲叫有声书啊？而家有啲书咧， 系 会读啲字俾你听噶嘛， 系 冇感情，好似 系冇感情啊，好似 Google 嗰啲咧，你读一篇文出嚟，佢咪就咁读咯，吓，毫无感情啊，系。就是你呢班友咯，所以你呢班友依家黐埋去西瓜靠大邊，我話俾你聽，你必然係會俾人哋急速邊緣化，同埋你玩撚完，根本你成個派別係冇咗啊！直頭係，好似 你食埋個餅啫嘛，你咪真係 好似熱帶氣旋咁消散啊！喺個空中，哦，冇咗，然之後咧天氣晴朗，藍天白雲，你乜都冇曬，你仲諗住到時舉翻支旗出嚟獨立於泛民啊？慳啲啊！你哋，我都唔會再撐你啊！話俾你聽，你班冚家產。撐完你之後，要俾你屌話我收撚咗共產黨錢，得我以後唔撐你哋。包括你哋嚟緊嗰啲咁嘅學生會嘅選舉，如果有泛民同你困， 我絕對是支持他們去走去跟你困，我告訴你，以後你們那些人不用指意我去支持，因為你們半句公道說話都不能幫我說，告訴你，你們這班人樣，我撐過你們幾個人，屌你的老尾，恩將仇報個個，有事的時候不說話，得你叫盧斯達撐你，你快點過回去盧斯達那裡，屌你老尾，你叫盧斯達開台開咪撐你，我不用得罪那麼多人，誰得罪，誰因為你們這班人走去得罪陳士齊，得罪長毛賊，你們自己獨派開回去吧，屌你老母，是我收了共產黨錢的，我不會開的，屈得就屈吧，你老母臭，是我幫在14年到現在，我幫過你們多少本土派，幫過你們多少獨派的人出聲啊，這樣是不知所謂，說我收了共產黨錢，這班人是柒頭皮，快點去死吧，你們去人渣，講氣就慶啊，真係幫你做咩咁樣？哎，下次我支持長毛去選添啊！屌你老母，係搶撚翻你個學生會咯，搶撚翻你個學生會啊！你冇撚做啦，你都和你飛咯，和你飛嘅祖師爺係邊個啊？泛民啊嘛，和你飛祖師爺就泛民啊嘛，你都翻泛民啦，俾翻泛民做啦，搞咩學生會啫？仲垃圾， 全部加入學聯， 係啊，翻學聯啦。大团结啦，大团结，你仲使乜怼支旗出嚟话自己搞港独啫？翻泛民啦，成班废柴真系火都嚟捻埋，我由头到尾我都冇变过啊！你唔好搞错啊！话俾你听，你班友点样对我，恩将仇报，背后插我两刀啊！讲嘢半句公道说话就唔捻讲，得你唔撑我，我都唔撑你，你咪搞台出嚟咯！嗱，而家我哋啊有3000亿有啦，终于多谢大家支持。我就純粹講道理嘅啫，我就唔係為咗講粗口而走去開台嘅，我係講道理嘅啫，我都係。咁你班獨友你自己覺得你有道理，我仇斯達就收撚咗共產黨錢嘅，咁啊拜託你哋走啦，唔該你哋踢你哋走，你踢你哋攞友都唔撚走，走啦，走啊！你急獨友要成日要諗住聽日就港獨嗰啲，我求你哋啦，走啊，拜你哋啊，唔好再聽啦。好，咁我哋就讲下再下一个题目咯，又系嘛？ 好啊， 系啊， 都系围绕住呢个六九大游。 你班友要对周永康、岑傲辉、黄之锋、罗冠聪道歉啦，你班毒友就要，啱唔啱啊？ 道歉啦， 道歉啦， 一齐拍片啊，一齐拍咗片， 一齐拍片啊，死捻咗佢啦，佢成班咪人渣垃圾，屌你老尾，大团结啊，团结，个个谂住个选举有得团结嘅咩？好。跟住落嚟咧，又睇下呢一個嘅泛民啊，嗱，泛民到依家咧，其實咧原來啊，都係冇必勝嘅決心嘅喎嚇，咁我哋一齊睇下點解咯喎嚇 ，OK？ 好啊， 嚇，喂，或者我去沖一沖水先嚇，因為響講開口乾，冇冇曬啦，我攞支水先，你聽下聽下，你聽下聽眾嘅意見先好嘛，黎牛。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而家就哇，差唔多12点钟啦，咁啊3000几个亿友仲喺度聽緊啦嚇。咁啊，唔知聽日你哋有冇人會去啦？咁啊，有就可以早啲休息啦，早啲出發，早啲行完啦。啊，咁啊，唔知今日去到幾點嘅，應該係我諗兩三點嘅啫，都唔會太夜嘅。咁啊，睇下啲益友嘅意見先啦。咁你就話岑咩岑子傑就話將派過百個狗誒嗰啲叫咩狗賊。維持秩序，咁啊，佢哋都預計人多噶啦，咁就可能都啊好多狗賊會出嚟嘅，啊都係劃清界線啊，嗰啲保持和平嗰啲啦，相信佢哋都係噶啦，攞呢樣做籌碼啦嚇，佢都係一開波都係唔會升級住嘅，咁啊又係話俾政府聽有幾多個人出嚟，好和平，好理性，咁之後咧就叫嚇即係向政府施壓，咁係唔得啦，咁我相信佢哋都係。下個禮拜又嚟過咁樣咯嚇，咁啊，所以佢哋咧一定係會係維持個和平嘅，或者係等嗰個集會結束咗之後咧，就唔關佢哋事啦咁樣樣嘅啫，即係喺嗰個遊行期間，相信都唔會有啲咩發生嘅，啊，佢哋都係會用翻過往嘅招數啦，好和平咁，跟住有幾多個人數報咗出嚟，真品賣，咁啊，聽日就等政府回應，禮拜一咁樣樣，係嘛？都是呢啲招數噶啦，同過往都一樣噶啦。 係嗱，因為咧嗱，喂阿黎牛，咁咧就我，因為咧我啫， 我只貓貓咧就係、是、入咗嚟，咁啊一陣間咧，如果嗰啲嘅信號啊，咁如果係有啲嘅即係嗰個鏡頭有啲干擾咧，咁啊希望各位益友咧就多多包涵啊嚇。 台長入咗嚟係嘛？ 係啊，嗱，台長入咗嚟咧，佢都會搗亂嘅，都多數都。 佢入嚟巡視業務啊！ 巡視業務咧，佢多數都會搗亂嘅，咁就係包括咧，我哋佢都會整彎我哋啲鏡頭啦，咁樣試過啦，係嘛？啊，OK。啊， 好， 好啊， 咁啊，头先我哋讲紧话嗰个泛民嗰度点咧？ 好，咁啊，一齐讲下咧，跟住就系、是、讲下咧，就系泛民咧到依家咧，佢都系冇一个必胜嘅决心嘅喎。嗱，点解我哋咁讲咧？因为我哋睇到咧，即系呢一个嘅嗱，公民党嘅梁家杰咧，咁佢就话喎，系喂点啊？喂喂喂，系，嗯。喂，佢似乎想上嚟喎，你等先。的， 霸佔主席台啊！佢想。啊！而家中止待續啊！ 中止先。 中止待續啊！喂， 因為佢嚟咗啦。OK。 係嘛？搶佔主席台啊！ 係，俾佢哋搗亂下先。OK。 啊，好得意喎！ 係嘛？因為佢成日都想走上嚟咧，搗亂噶啦，等咗好耐噶啦。好啦， 落地啦，好啦。 哇！佢都幾大隻噶喎。 係啊， 佢幾重啊？有冇6kg 啊？ 都5-6公斤，好似包米咁重噶啦。啊！嗱，佢成日都想候住我哋張台咁樣係。啊、直播期间有些动物出现都少见、啊、这个香港 这个动物频道 网界那里、啊、 喂你那些加那些 hashtag 呢、啊、你可以加回动物频道、 啊、哦是啊我的 keyboard 就要拿走了知不知道、啊啊、因为它一会 terminate 了我们的直播一会按掣熄机那就死了、啊、 按了个核弹掣、okay. 咁制啊，熄機咁啊，即系我哋冇得睇啦，3000個億又有，哇嚇！咁 啊，我摸下佢先，哇！你睇佢條尾幾長啊？ 係啊。 OK， 嗱、啊，佢開始咧想搞我哋嗰、那個，喂，唔好搞冧我哋支燈啊嚇！一陣間打一聲啊，熄機。好，咁我哋繼續啦，好唔好啊？ 好好好。 好啦。嗱，咁點解我哋咁講咧？就其實咧，因為阿梁家傑啊就講咧，啊，咁啊佢講咩咧？點解我哋會話泛民咧？其實係冇必勝嘅決心咧？咁樣，梁家傑就話：經常有人問啊，遊行有用咩？咁啊，梁家傑就話啦：哇，唔係保證有效果先至要行啊嘛，而係行完先至知道有冇效果噶嘛。即係佢哋都仲係覺得咧，遊行咧，如果個人數啊，或者係嗰個嘅震撼力係夠大嘅話咧。都可能咧係會有效果嘅喎、啊、即係因為你哋、啊、即係本土派同埋獨派就成日認為行嚟都冇效果噶啦，要行動升級噶啦。咁但係梁家傑就唔係咁諗，佢就話咧唔保證有效果先至會行，而係行完先知有冇效果。好啦，佢舉例話喎，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啊，其實佢都係打定輸數嘅喎，佢話佢打定輸數喎、啊 啊、 以為特區政府都夠票噶啦，數夠票23條必通過無疑噶啦。點知啊，峰回路轉啊，50萬人上街產生咗巨大嘅威力咧，就逆轉咗個形勢啊！喂，今日23條咧就此就擱置咗16年。其實呢個梁家傑到底係咪傻噶？咁樣係2003年嗰50萬人上街，唔係對特區政府造成咗嗰個巨大嘅威力啊，係田北俊係你哋泛民所講嘅話，佢20年先至良心發現一次嗰一次嘅就係、是。是田北俊領導自由黨的8票是令到特區政府在立法會不夠票通過、啊、我想問今天在個議會裏面，我當你有150萬至200萬人上街，你是可以撼動到哪一個的政黨是由這個支持逃犯條例變成是反對呢？這樣除了田北辰之外，你是能夠是撼動到哪個呢？好了，梁家傑補充，星期遊行之後，送中條例又會不會奇蹟地逆轉呢？我沒有水晶球啊， 只是知道无论当日烈日当空或者狂风暴雨都一定要出来行，即使行完没有效果都丝毫动摇不到、啊、为私利而不惜摧毁香港的掌权者，背水一战宣告失败了。香港人、啊、都立此全照啦，是向全世界宣示了我们不忘初衷，面对强权仍然保持真心啦。自己香港自己救，6月9日为远见，即是告诉你，他说呢即使行完没有效果，香港人都已经立此全照。哇，真的好笑啊！即是他告诉你，我们行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的， 行完没有效果就认命啦。 是 啊没有效果就认命、其实他即是什么呢，他是很 passive 的、即是他告诉你，我行完之后就等其他的 third party 来去回应了。03年行完、哦、有个自由党回应、哦、有个自由党说、因为民意的强大我们就不支持了。喂，那即使告诉你，泛民呢其实他们是都是望天打卦的，他们都是即等下看看到时行完之后有没有人、建制派倒戈啦，如果有就有啦，没有就没有啦，这样即是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啦。那这个游行行来做什么，如果没有效果香港人都立此全照，即是告诉人家我们做了事的了，对得住自己的子孙的了、啊、即是这样咯， 就是拍张大合照咯，临尾是吧，立此全照， 立此全照咯。好了，跟着下去呢就有个黄任康医生，之前呢就是讲这个什么所谓150又说什么急诊室啊那些、很出名的那个啦、嗯啊、即是这个是 黄师来的，即是黄任康、嗯啊、叫做、啊、OK。 那他、啊、怎么讲呢，他说呢、即这次游行呢，他整个的重点就是这句，他说呢如果输了呢都无碍的，香港人、啊、骨头硬啊、反正这几年我们都输惯的啦，他就这样说、哦、但黄医生说、哦、如果万一赢了、啊、这个将会是香港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啊、史书、啊、将会记载香港人的强大温柔同埋骄傲啊！呢、这个唔系好值得我哋努力落去咩？黄医生话输咗我哋都惯噶啦，即系佢打定输数嚟去做嘅。你做嚟做咩咧？你我想问黎牛，你去赌钱？我预呢啲钱输晒噶，你喂你去赌钱唔系谂住赢啊？你谂住输噶？唔好赌啦！你游行系谂住冇作用嘅。啊、不过如果有作用、啊、就会是记录了我们的温柔和骄傲。你记录温柔做什么、啊、你要抠啊林郑月娥吗？你记录温柔做什么、啊、请问即是告诉你，这班人有 rationale 就是要温柔的，要 pride 的，就不是要你们那些暴力的激进的，不要啊，人家是你明白吗，即是不要再 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是啊，是啊， 即系输咗都唔紧要嘅，唉，我哋行过条路。 系啦，我哋嗱、曾经即系曾经沧海就即系，唉，都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啊，即系系嘛，即系佢哋。 唉，曾经肩并肩啊，好似啲歌词咁，几许风雨， 几许风雨，我哋都行过呢一条路啦。即系话俾你听，佢哋系唔会有必胜嘅决心咯，即系行下行完就算咯。务求系能够达到最多嘅人数，其实泛民嘅目的就系咁啦。OK， 你哋要明白呢一樣嘢，呢、這個就係泛民同你哋嗰班咁嘅本土派啊，獨有一廂情願嗰個想法就好唔同咯。所以你哋唔好去到又話呢又話路，你如果唔接受人哋泛民呢個 rationale， 你又要黐埋去，你就唔好阿支阿助咯。我覺得啱唔啱啊？仲有你啲人話即係你仇斯達唔鼓勵遊行啊？對唔住，我尊重所有人嘅合法嘅權益嘅嚇、啊。OK， 你中意去遊行又好，中意去咩都好。这个是阁下自己的选择来的，我是不会干扰你去或者不去，我也不会呼吁你去或者不去，但是你们自己就要有这个决定了。如果你行得去这个泛民民阵举办的游行，就不要阿兹阿佐是吧，走出来以讹讹，到时候说呢泛民怎样出卖你啊，割席啊，你写晒给你的，人家是 OK， 人家写得很清楚的，就不要即是赖人家没说过啊或者怎样了，是不是啊 ，OK， 呢个就系人哋咁讲嘅。民阵嘅副召集人就讲咩咧？佢就话：好重要。六月九日嚟咯，呢个即系肺高层啊，陈浩桓啊吓，呢、这个民阵嘅副召集人同埋社民联嘅常委肺高层就讲啦：六月九号对我哋嚟讲啊，好大嘅挑战啊！ 經歷了過去五年的變化，他都是說五年的，對不對？五年即是2014年到現在，你看看人家泛民那些都是由那一年開始計算，看看人家對你們是多麼，即是你們現在厚著面皮躝回去，人家恥笑你了，唉，什麼毒友。他說費高診說，我對大家有100%的信心，相信大家會冷靜思考，小心行事，並且在遊行期間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表達訴求。人家重申一次用和理非的方式。而我呢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請求，就是請各位照顧身邊的人，因為當日呢很熱，而且一定有很多第一次參與遊行的市民，即我就會認為叫手遊族，即是第一次參加遊行的，不是手機遊戲的手遊族，即是首次參加遊行的人士，手遊族。還有區議員和社區主任都會帶埋街坊參與，亦都有相見人士參與，希望呢各位能夠一起照顧身邊的同行者，有需要協助的請找附近九賊或者民主派政黨。看到沒有，民主派的政黨不是本土派或者港獨派，你叫我摒棄門戶之見，是你這群戇鳩仔一廂情願，本土派獨有急獨派，人家都是要找民主派政黨 去尋求協助啊，傻仔，寫到明啊。而遊行路線有多個急救站，民陣今日亦都會將所有的資料須知詳列，希望大家互相照顧，並且留意民陣 Facebook 專頁同埋大台消息的發布啊。睇到未啊？人家叫人家留意大台消息的發布，大台即是民陣泛民的大台啊。屌你老母，你這班獨友本土友是沒有角色的，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策劃人啊，不知所謂。所以呢，泛民你說他有沒有必勝的決心呢，就可以告訴你是沒有的。咁呢就不過他們就諗住行完之後先算啦，睇下有冇人倒戈，有冇啊，即係望天打卦睇天食飯啦，呢就即係叫做同一千年前嘅農民冇乜分別嘅啫。即係依家即係遊行咧，我會比喻為求雨嗰啲祭祀儀式啊，你知唔知啊嚟噶？即係我哋聽日劏雞殺鴨啊，燒啲金銀衣紙啊咁樣啦，希望祈求上天降雨啦嚇。咁啊，如果聽日喂咁你話咁，正如阿梁家傑話齋，喂。不是保證有效果才去祭祀的，是祭祀完才知道有沒有效果的、啊、即使祭祀完沒有效果，香港人都立此全照啦，百搭的這些東西。所以你那班本土派啊、獨友啊，經常說那句叫什麼夠做好過不做論，現在你就是其實跟公民黨的梁家傑是同一陣線咯，就是夠做好過不做咯，就是行完才知道有沒有效果咯，不是即是事前保證有效果才去行咯。